普罗政治民生起义。My Radio 2014。本土论坛，陈云、梁锦祥。 好，本土论坛同大家见面啦。咁就去到呢个礼拜咧，我都欲语无言，系咪？啱啱就雨伞革命嘅两个月。今日1/200，咁我哋即係比較特別啲，就係、是、我哋喺嗰個播出嘅之前嘅兩三個小時先做呢個節目嘅， 即係事態都仲未係變化得太犀利啫，仲係可以觀察到， 係嘛？即係阿陳文意思就話咧，因為短短兩個鐘頭應該唔會發生好特別嘅嘢， 咁嘢就唔知道啦， 係嘛嚇？咁我諗都咁嘅，即係香港人本身咧，其實嘅行為本嘅取向都相對易預測嘅。即是香港人本身、 一班受港英庇护的人、所以他就是惯了是被人保护，当人家不保护他的时候，他也不懂得保护自己。 为什么陈文会说这个？因为大家都这几天网上都会、即所谓疯传，就一个镜头，就是一位警司就向一位在他背面的路過人啦，就兜棍搏 那個咧，就係、因為佢要保護佢女朋友，或者總之係女途人都好啦。佢係用個身嚟到擋住個女途人，即係側身咁過。咁呢個女途人就或者女朋友度啦，咁、那個警官咧就係、是、咁樣打，就係、是、打佢嘅。咁啊，好在冇打傷，都冇打到個頸椎啊咁嘅。但係呢種其實係襲擊嚟嘅，係非常之卑鄙嘅武力統治，係軍法統治嘅。 咁我諗我哋即係喺有生之年，即係我哋嘅咁多做咁多年人咧，我哋都好少見到呢個鏡。 呢、這個正啊，如果以香港歷史嚟講咧，係淨係喺日本軍即係皇軍統治香港期間某幾十日先係咁，嗰幾十日過咗之後都唔會係咁、所以呢個係撲街冚家產嘅共產黨白色恐怖統治。 嗱、呢個情況咧，我覺得咧，其實大家要揾揾個原因嚇、即係點解會變成咁樣啦？咁呢個又即係觸發點同埋一個深層嘅原因。深層嘅原因，我諗啊，陳雲寫嗰篇好經典嘅文章咧，即係如何毀滅敵警隊，其實已經睇到嘅。咁但係即使如此咧，點解會去到呢？即係喺呢幾日喺旺角咧，會出現一個明目張膽喺鏡頭前面做呢樣嘢咧？其實就真係可以試下。 鏡頭前面做，佢亦都唔恐懼鏡頭，佢連係記者都撳喺地下踩啊咁嘅。 咁我諗後面嗰個原因咧，其實就有心理嘅、心理嘅原因就係、我覺得係出自恐慌。個原因就係因為其實根本警隊無論喺咩情況之下咧，佢人數是少過示威者， 少過一來少過示威者，二來他沒有政治領導，即是說他現在是、又不是同情他們，他們現在是自生自滅的狀態，即是打乜嘢外，你有槍但你不用得，你有警棍有盾牌你可以用，但一旦群眾是用盾牌用棍來還擊，用石頭還擊的時候，鬼嚇自理。 是的、陳文這個說得 很準確、其實現在那個狀態是怎樣呢？剛才你說的我就形容是武漢館、武漢館這個不代表你可以任為所欲為，即是你短期之內在這個情況之下，你不理個鏡頭，你不理任何效果、你可以做任何事，甚至拿支槍出來還可以。但是問題就是喂，過了這段時間會不會被追究，或者是法律上的一些什麼、這個說的不是有個統治者有些什麼特殊的、對市民的、即是保護，而是說他都可能要 cut loss。 要避免嗰個政治嘅責任，嗰政治包袱就擺喺你身，即係呢啲人、呢警察身上。 所謂恢復秩序啦，即係無論係新政府又好，舊政府又好，佢都要恢復秩序，因為呢種係非常狀態。我頭先都講過啦，即使係日軍統治香港，佢嗰個攞武士刀嘅柄嚟刀殼嚟打人，用個槍托嚟咁樣敲人嘅頭。總之過去你過去你唔向佢敬禮，佢就打你。嗰種嘢都係十幾日嘅啫，係咪？你唔可以日日都係咁，都係咁嘅話，佢都係嗰班人就反你噶嘛？你嗰幾萬日軍，咁你幾廿萬嘅人民，咁你仲點統治啊嘛？唔通日日喺度打人咩？打到啲人死曬，咁你冇人幫你做嘢啦。咁你接嘅地方嚟冇用，即係接管或者係佔領嘅地方嚟冇用。咁依家嗰班特務兵團咧，嗰班唔係警察嚟嘅，嗰班特務兵團。佢又類似一班未有冇政治領導嘅土匪一樣，即係話咧，佢係上邊係冇政治秩序嘅。咁依家你係有槍，有所謂嘅軍機處啊，唔係法庭啊，軍機處。咁跟住就你拉人打人係冇問題嘅，但係一旦忽然間話要恢復政治領導咯，咁你自己搞掂啦。 係啊，嗰、那個情況就係、是。跟住可能呢啲咁嘅即係案件咧，就會正式進入個司法程序啦。其實呢個情況咧，其實你可以諗諗，同喺港英時代嗰個暴動嘅時間係一樣嚇。但係呢個即係狀態咧，同港英時代最大嘅分別咧，就係個政治領導喺當其時仍然係好牢固嘅。 好牢固。 嗱，呢個即係你要諗清嗱，唔係話咧，我哋特別美化、浪漫化當年嘅，就算喺1966年、1967年，我哋都知道我哋。都經歷過就係話， 譬如七八歲經歷過， 係啊，譬如阿蘇守忠嗰個嚇被呢、這個警方一路去滋擾或者點樣，牢企喺差館城。但係即使喺個情況之下咧，個政治領導係冇放鬆過， 冇放鬆過，而且係民間即係。親共的勢力會反對啊，或者左翼的勢力會反對，但一般的市民係仲係信任英國政府嘅。咁即係話，同埋英國政府喺針對呢一班佢認為嘅暴亂分子或者係知識分子之外咧，佢係唔會影響民生嘅。佢個法院佢各樣嘢係正常嘅。即係話，譬如舉六七暴動為例，佢會打班左仔。但如果班途人經過，佢唔會打途人嘅。咁依家啲人係咪？依家呢班特務兵團呢班土匪咧，係咪打途人嘅？ 呢、這個其實即係我諗界定咗成件事件嘅性質，一個最重要嘅點就係、是，好可能你係路過，咁路過的情況你會點咧？可能你會被捕，因為呢個喺鏡頭前面有啲人都咁講法、第二樣嘢就係、是。你係會無端端路過時候俾人打， 係啊，連女人都俾人打，女人都俾人推撞，同警察同嗰班唔係警察呢啲叫特務兵啊，土匪喺度拗嚇，呢、這個喺英殖民政府時代係未發生過嘅。 咁當其時咧，要對比翻就係話，譬如有啲冤案咁啊，譬如路騎喺入邊調，但即使如此咧，其實嗰個後來，譬如呢啲咁嘅人經常講咧。佢都係仍然喺呢個港英嘅，即係界定咗佢嗰個政，即係呢個即係職務嘅範圍之內去工作。而家去到呢度就冇噶啦。嗱，即係換言之咧，呢個意思係點樣咧？將來如果佢要即係斷尾嘅話咧，呢班人就即係成為即係呢班人就成為犧牲品噶啦。 叫做 war trash， 即係話炮灰 啊，炮灰嚟噶。 可能香港人太 cannon fodder 香港人太過愚昧啦，即係包括喺紀律部隊做嘢嘅人太愚昧，佢唔知道咩叫政治，咩叫政治鬥爭，咩叫做係種暫時放鬆嘅無政府狀態。咁你可以自由做事，你可以權宜行事，但之後一恢復秩序嘅時候，你自己咩？ 嗱，如果去到咁嘅情況之下咧，頭先我哋解釋嗰個心理嘅狀態點樣咧？第一，其一就恐懼啦；第二就情緒發泄。所以你會睇到咧，其實今次又同我哋以前見到嘅情況好唔同嘅，就係好多前線嘅警務人員係你睇到個行為崩潰咗嘅。 我嗰啲由得佢，我唔會理會。土匪嚟嘅， 簡單嚟講就係、是。有啲做連自己喺同一個陣，即係嘅陣地外邊嘅同步都要箍住佢，開翻嚟冇衝埋去。 呢個即係顯示到咧，我哋嗰、那個即係、就是、個土匪部隊咧，即係喺訓練嘅時候完全係冇受過政治訓練嘅。所以政治訓練就係話，當嗰、那個特務頭啦就放鬆叫你搞掂佢嚇，總之你就唔好俾嗰班示威者或者集會嘅人重新佔領咁。咁你要識得諗嘅，即係依家係冇政治領導，亦都冇人幫你孭飛嘅時候，你究竟係維持秩序好啊，定係 放軟手腳咧？你發現你放軟手腳，啲人頂多咪佔領翻，佔領翻冇事噶，係嘛？咁你點解唔放軟手腳咧？咁冇問題喎。咁將來嘅政府要恢復秩序，或者係新政府好耐之後嘅民主政府都好，佢追溯翻上嚟，發覺無話可説啦。你都冇做到壞事啊！你有受到命令，但你按照嗰個警例嚟做事，冇做到壞事，冇犯到規矩，個來歷唔何？點解連呢一少少嘅政治頭腦都冇咧？所以我發現喺英國統治香港期間咧，除咗係嗰批好頂尖嘅警官之外，當呢一批警官一退休之後，跟住落嚟嗰啲其實係垃圾嚟嘅，即係話佢喺政治訓練嗰度係垃圾嚟嘅，佢只係一部武力統治嘅機器。咁呢啲係極之危險嘅，故此喺新政府時期咧，係必須要清算嘅。講得好清楚，無論我又好，或者其他嘅民主政府好，當共產黨冧咗香港成立一個新政府嘅時候，呢啲必須要清算。所以我好老實提醒呢啲土匪、呢啲特務兵團小心。 而且一個情況同幾年前唔同啦，當其時就冇所謂互聯網嚇嘛，就算影到咁樣嚇，即係嗰個資料嘅傳播亦都係相當之局限，可能淨係睇報紙先有，仲要過牌。但系而家你做咗咩咧？好簡單，今日我喺網上睇到咩邊個人做過咩，佢係咩名， 係佢知 嘅，佢咩社交圈子啊，全部知道曬嘅。 而一旦有新政府嘅好，呢、這個新政府可以係好耐之後成立嘅，可能20年、30年之後成立嘅。而呢個新政府如果佢係有心嚟查你或者查到嘅，而當你個時候係退咗休，即使你去到外國，以香港嗰個國際關係嘅能力，同埋嗰個普通法嗰個引導能力，係死梗嘅，除非你自己死咗。而一個犯規嘅警務人員，一犯規嘅紀律部隊嘅人員，喺外國係會受到特殊嘅對待，即係呢邊嘅香港新政府係直接可以同嗰邊嘅情報局聯絡，將你揪住嘅。你唔係一般嘅貪官，唔係一般嘅商業犯罪，你係可以被軍法處置嘅。 咁呢啲情況咧，其實喺國際嘅即係事例入邊都見到啦 嚇。即係你見納粹黨嘅軍，或者當東歐脱共之後嗰、那個排共法案，排共法案其實係一個恐怖法案嚟嘅。但當然我哋香港係距離得太遠啦，都唔知道咩回事，係可以用軍法用特務嚟到處置當年係幫共產政權做一啲壞事嘅紀律人員或者是官員，而那些處置是可以見不到的。 咁除了剛才我們講這個問題之外，另外一個我想都即頗為新鮮。舉個例子，譬如說有幾個即被捕的人士，即我們先聲明不包括，這個不包括我的，就是被禁止去某些地方，例如旺角，例如金鐘，這個又是咦，真的有太陽底下有新事開始。 他的保釋那個附一些條件，實際上他可以不保釋的，你不是48小時你不提上法庭就放人了。以前那些左膠都試過了，這個就是踢保。 但是譬如你看現在這個現狀呢，即是香港那個所謂以前我們享受慣那種法治，佢沦落到去边一个地步咧？而家 未去到国民党时期啊！国民党时期，国民党统治大陆嘅时期，系直情用即系情报人员系开枪杀人嘅。咁譬如闻一多啊，咁嗰啲直情就系被杀嘅。咁未沦落到嗰一阵，但系喺市面上已经见到系咁样，即系话佢系好似军队咁嚟统治人，即系好似一队由外边嚟嘅侵略嘅军队嚟到一个地方，佢要臣服呢啲人。咁故此佢要用棍嚟打，跟住又係用法律嚟到滋擾呢啲人，即使係告唔入都好，都要滋擾下你。咁呢種係局部嘅失序狀態咧，唔係話去到係天下大亂啦。咁但係佢係你睇啲人嘅反應嘅啫。如果係香港嘅市民真係武力還擊，或者係消極抵制又好，或者整個一小部分人係極之頑強咁反抗咧，係會一發不可收拾的。因為當人對執法人員係冇信心，亦都對司法制度冇信心，亦都唔尊重，甚至鄙視嘅時候咧，就亦都係四個字，就是、鬼嚇自理。鬼嚇自理即係嗰啲侵略者自己諗清楚。 頭先你講過咧，就對呢啲警務人員嘅鄙視咧，我諗已經係成咗一個部分市民心目中嘅 主流諗法嚟。 係啊，所以第時有新政府嘅時候係要清算嘅，甚至要將整個警隊甚至規制服都要換過。今次即係呢幾十年嘅，或者即係九七之後只要佢係同中共有聯繫，或者接受過中共密令嘅，我諗都要革斜。而革斜之後個處置就係、是，亦都係。好似頭先咁講，係咪冇人知道嘅？ 嗱，頭先你講到咧，即係話呢個咁嘅情況咧，只有喺日本嘅侵略者入到嚟嘅時候，係其中一段時間出現。如果從呢個角度睇咧，實際上而家呢個政權係咪外來政權嚟？ 係外來政權嚟，英國政府外來政權，中共係外來政權，中國外來政權嚟嘅。佢做嘅一切嘢，佢唔係本土政權嘅。 嗯，即係換言之，再講一個外來政權嘅意思就係，你根本同我哋嗰個價值觀上嘅認同，其實已經係崩潰咗。唔好講話一啲話大家有冇不同嘅意見啦，即係已經唔係去到呢個層次，已經過咗呢個層次啦。即係大家根本上冇計傾， 冇計傾啦，就係冇計傾咪打咯， 係即係冇計傾就根本就好多嘢跟住會發生啊嘛，係嘛？ 所以我哋叫做一講口啊，講唔到口咪講手咯，咪真係咁簡單。 同埋你睇到即係嗰個動作本身咧係好象徵性嘅，即係所謂英文講 symbolic， symbolic 意思就係佢唔當對面嗰個係人嚟嘅。 佢直情都好似趕狗趕鴨，我哋今日對狗嘅態度唔同咗啦嚇，即係總之好似趕鬼咁啦，即係總之就係行埋一邊，跟住就打你，跟住就係、你唔行就擁一個擁兩個擁三個擁。嗱，我喺畫面見到係三個人擁一個人嗰個狀態，咩時候見過啊？文化大革命。嗰啲被批判嘅、被批鬥嘅知識分子又好，或者係地主又好，就係、是、俾一班中共嘅土匪咧，係喺嗰個批鬥台度擁你擁去，跟住擁到佢跪低啊認罪。咁呢種係共產黨批鬥人嘅方法嚟，我估特務兵團係特登學嘅。 呢個有意識地 有意識學嘅，你唔係以為唔係冇人知道啊？呢啲嘢真係嚇，唔係呢啲唔係一般嘅處事方法，亦都唔係一般恢復秩序方法。呢種係共產黨即係由納粹去到史太林，即係由納粹去到蘇聯極權，再傳去中共極權，之後再傳嚟香港呢個港共政權嘅一種一貫嘅恐怖統治或者係法西斯統治嘅方法嚟嘅。咁呢啲唔係冇人知噶嘛，而法西斯統治之後的做法就是去法西斯化，去法西斯化 的方法就很對不住，就是沒有人知道的，所以沒有人知道就是恐怖到你是想像不到的。 那個就1945年之後的德國歷史，就那份就李晶的了，我們遲些找有機會 那份要講一下，因為很多香港人是懵然不知，包括是在權力狀態之下，即是說現在很多反佔中出來的有頭有面的有錢人講一大輪東西，那些叫做未識死，即是你未知道民主政府的威力，民主政府的威力是遠遠比起極權政府是犀利的。 頭先咧，阿陳雲咧聽到即係好少有咧嗰種火氣啊！即係因為我同做進步嘅，但基本上大家心平氣和。儘管我哋見到，但呢種可以講係一種憤怒啊！呢種憤怒咧唔會話啊，我哋呼天搶地如何如何，但係會好長久嘅，即係唔會我哋唔會話我哋一個兩禮拜就會擺低咗呢種咁嘅感情。呢種可能。即如果在我現在的觀察來說起碼持續十年， 持續十年，如果以我的即以我受過這些訓練的人的想法，就是持續到那個作惡的人入棺材那天為止。入了棺材現在沒得搞了，是不是？難道好像傳統王朝那樣挖出來電視電視嗎？這都是中國王朝的做法，那現代政府是不會做的。 人死了了，即人死了就什麼啦。但是現在這件事呢，即我們這一代來說都還有很多年要即看著啦。咁但係對後生嘅，即係你十幾歲、廿歲，你目睹呢件事咧，嗰個時間係會好長嘅。即係我諗，如果以佢哋嚟講咧，呢個係跨越半世紀。即係到佢哋好年老嗰時候，都會仲會記得今日發生呢件事 啦。這個會係好老實講，呢啲叫做苦大仇深啊！即係話，即係等於文革喺中國大陸產生嘅威力，一路到依家係未停嘅。咁呢一段嘅恐怖統治同埋係土匪統治，產生在香港正義人民心裏面的創傷是會一路落去的，直至完全撫平為止。那個撫平的過程會很長的，那就 即係希望依家犯錯嘅長命百歲啦。 嗯嗯，嚇、啊，咁就算長命百歲咧，後邊都仲有一個問題，咪就是、制度嘅問題。譬如話呢個司法機關嚇，點、解會出現今次咁樣咧嚇、啊？譬如即係會入邊好多冤案錯案啦，呢、這個第一樣嘢啦。第二樣嘢就係個警隊本身作為一個所謂 institution。即係將來會有一個好要需要好大好大嘅改革喺度、即係要從即係可能講，即係如果誇張啲，叫推倒重來。 推倒重來個情況有啲似係成立咗 ICAC， 即係成立咗廉政公署，跟住係基達爵士加埋麥理浩總督咁嘅狀態嚟到整理警隊或者整頓警隊，即係將一批貪污腐化嘅官員叫佢走或者。送你走啦，咁潛逃啦，咁跟住就係有啲畫條線，有啲罰，有啲唔罰咁。嗰、個狀態都比較好啲，貪污都仲容易處理。咁依家犯嘅係人權嘅罪啊嘛，即係一方面 罪行嚟嘅， 一方面觸犯警務條例啦、本身嗰個紀律處置係要做。另外就係一般嘅司法嘅嘢，譬如虐待啊、酷刑啊、殴打啊呢啲咁嘅一般嘅刑事罪啦。咁其次係民事索償啦，即、就、係、是、要賠償俾啲人。其之後就係、是。政治的處置，政治處置就是你究竟受什麼人的指令來做這件事，政治處置那個懲罰的上限 是沒有的我想很多人都不會知道什麼叫政治處置，政治處置、我不會將個謎底講出來，但我只能講的上限是沒有、 大家不要以為呢這件事呢、就是現在所謂政府的最高層是懵然不知，剛才陳雲說我相信他們是知道，所以你見到一個很特殊的情況，就是在這個事件的前即是前 哇走夾唔頭了， 不是香港講啊， 是啊，即是最高的兩個 仆街冚家產， 兩個仆街冚家產都走了，他以為走了就沒事嘛即是他的膽怯到呢，就居然留在香港都不夠膽的，其實已經是嚇到飆尿了，即是第時如果真是清算或者追訴，就這兩個阿頭當然是首當其衝，無論你是直接發命令還是間接發命令，但是消極地不干預這種這樣的罪惡狀態，這個罪責難逃，所以就是走沒用的，你只是自欺欺人而已，是不 是都間接證明一件事咯，就是整件事件，譬如我講這個清場、這個所謂清場根本就其實大家、就是、對個法律的理解不是這樣的，首先一件事，第二件事，透過這個法庭頒了這個禁制令去做這個清場的行動而做成這樣，就如果你看到這兩個人在這個期間是先后离开香港的话， 你是可以推算到这个其实是一个有预谋 的设计来的。 情况很常见的，就 共产政府成日都是这样的，就是入面有犀利的党争，那个领导人就走，就比如六四期间那个人大委员长万里就去了南韩、就是 这样、大家记得就是在文革的前夕的时候，毛泽东不是在北京的、周围是全国坐火车游， 坐火车走人的，怕暗散。 那我简单来讲，刚才陈文光我想归纳一件事，就是说呢、就是在这件事就是整个風暴當它穩定下來過去之後，而你香港那個真的可以建立到民主的、之前呢，其實需要做一件事，就是今次這個、政府包括警隊裡面呢，它對香港市民所、犯下的人道罪行呢，首先要有一個獨立的民間的委員會去進行適當的調查，就避免將這些、相關的資料是被人有意識地去消毀、當然你會說啦，現在相對透明啦，誰打誰，其實就不是，因為後面譬如這個是一個即興的反應，還是還是事先有些人跟你說你可以這樣做、其實這個需要調查的、而這個調查的過程是需要很嚴謹的， 需要審訊、審訊原來看看那個編監表、那個小隊的隊長問、很多東西 要審訊的，這個在國際上就已經很多知識了，這些、就是二次大戰、審訊納粹黨或者是、東歐排共法案之後審訊共產黨的黨羽，或者他們的整個特務指令系統，這個已經很有國際上的經驗。 這個第一件事，譬如說剛才你說的非納粹化的過程，還有就是非共產化的過程，就是當東歐那個政權倒台之後，各個政府分別怎樣對這些前度的這共產的官員，其中包括什麼呢，當他們在這個任職的期間他們犯過多少人道罪行，這個第一件事， 第二樣嘢更加重要，貪記得貪污。 貪污啦， 啊， 嘔翻出嚟， 嘔翻出嚟。 引到最後，如果係牽涉到係傷，即係整死人嘅，或者係嚴重傷害嘅，就會除非個國家係冇死刑嘅，一般都係判死刑嘅。 嗯，嚇，咁講簡單嚟講咧，就成件事會被追究嘅。嚇，咁而家即係大家即係需要做一樣嘢，就係將呢啲喺你自己經歷過嘅事情。將記得落嚟，即係你不一定要公開，但起碼你要記得，即係要記得要具體嗰個情況係點樣。嗱，點解我就咁提法？因為我自己喺相關地方，例如喺旺角，其實係有一啲人係主動籌同我哋講，佢哋係捱過棍嘅，而且係好相當之斯文嘅中產階級。嗱，呢個我哋有寫過，就係喺旺角行人路上邊都被打。咁你就唔好覺得話啊捱一棍兩棍啊算啦，即係冇。呢啲將來要計數嘅， 計數要如果佢係覺得安全，應該報案嘅，留個記錄啦。即係能唔能夠調查都冇問題，但係起碼喺佢哋嗰度留個記錄，第時可以查。咁，另外就係去醫院驗傷啦，即係證明嘅傷勢，第時係做民事殺傷。 嗯，而且咧嗰，那個即係以我而家初步一個好印象，即係覺得咧，即係被曾經被警棍毆打或者其他方法係被。虐打的市民的數目相當之多，即是那個數目多的意思是相對，就是說是一定是比以前的情況 是遠為嚴重的。嚴重到什麼，就是有一個直情跟我說，他經歷過那個不是好像你在鏡頭一樣，而是他經歷了，是他對那個警隊 的看法是出現一個嚴重的反差，因為冇 expect 到係咁樣， 係啊，即係冇諗到係遇一賊嘅，即係遇咗日本軍。 而家遇咗日本皇軍，咪即係時光倒退啦，即係時光倒退幾十年啦。 係爭在佢冇捉你強姦，或者係冇攞個刺刀嚟吉你咁解。 嗯，好啦，嗱，我哋第一次嘅結束，我哋第二節再翻嚟啊。 逢星期三晚九点至十点，有我 Janice 同埋蔡淑梅医生同你讲人心，讲人生。